高级神职人员被指暗中支持莫斯科，利用他们的地位影响教徒。英超曼联宣布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即时离队。曼联发表声明话，同斯朗达成协议，他离开球会即时生效。声明话感谢他两度为球会效力作出的贡献，祝愿他同家人在将来顺利。斯朗发表声明话，同球会对话后，大家同意提早解约。他话对曼联同球迷的爱不会改变，但现时是寻求新挑战的合适时机。在领队坦下接掌球队之后，斯朗不受重用。他上星期接受电视访问，表示感到被球会背叛，又承认不尊重坦下。日经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2.07美元，卖出174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41.03，瑞士法郎0.951，加元1.336，人民币7.141，英镑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今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另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彩虹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友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啦，近住蒲岗村道体育馆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彩虹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友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啦，近住蒲岗村道体育馆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啦。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清水湾半岛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资讯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喺飞鹅山道。咁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啦，近住银线湾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就过咗慢公屋路少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律伦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啦，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局长， 我想请问咧， 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好多谢黄生提出嘅意见啦。我哋仍然喺呢方面努力当中， 达到市民嗰个要求。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可能是全港最紧贴本地体坛的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无论是上山定下海，越野定室内，一个节目为你追踪全球及本地体坛的最新状况。 港台体坛123， 梁礼勤、叶蕴仪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23日，两电元旦起加价，中电按年加19.8%，港灯加45.6%。 苹果日报六名前高层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港铁全新白卡列车周日观塘线投入服务。 印尼西爪哇地震增至268人死亡，超过7000人无家可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喺千禧年代咧，继续有萧乐文同大家见面嘅。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电费方面，两电咧就寻日公布出年嘅电费变动啦。中电就话加价6.4%，港灯就话加价大约5.5%。不过呢个加幅咧就系同今个月即系11月系比嘅。如果同用翻过往一样嘅计法去计咧，以按年嘅方式去计咧，就系将出年一月同埋今年一月去比较咧，中电同埋港灯咧实质嘅加价嘅幅度咧就系19.8%同埋45.6%嘅咁。嗱，而家电费嚟讲就分由基本电费同埋燃料费组成噶啦，前者就系主要系讲紧一啲电力公司嘅营运开支啊，等等啦。后者咧，即系讲紧燃料费咧，就系一啲国际燃料价格变动，以实报实销嘅方式咧，系由用户向电力公司系俾翻嘅。咁加埋两嚿咧，就系叫做正电价。中电嚟讲，出年一月继续系冻结咗呢个基本电费，不过燃料费嘅部分咧，就系同年头比加咗大约60%。港灯嘅话咧，就系基本电费同埋燃料费都有加嘅，其中燃料费嗰部分咧，同年头比咧系加咗大約2倍咁。政府就話過去兩年咧國際能源價格急升，咁政府同兩電咧磋商之後，兩電係同意大幅動用電費穩定基金，並且喺燃料價格條款承擔巨額負結餘，咁喺用嚟減低出年嘅電費加幅嘅。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咧？咁政府亦都提到話同兩電磋商嘅過程之中咧，係要求個兩電唔好賺到盡啊，但係佢哋唔同意。提到話香港係自由經濟體啦，需要尊重合約精神等等嘅。1872311有關啲電費加幅1872311。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瓊，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李慧瓊，先講兩電出年嗰個嘅加幅咁啊，分別就係大約20%啦，同埋港燈就係大約45%左右啦。點睇個加幅咧？ 加幅當然係驚人，不過市民都係無奈要去接受，同埋諗下有咩辦法去慳電啦。我諗呢個真係比較實際啲，因為睇嚟從琴日嘅會議大家都知道兩電就企硬㗎啦，因為根據佢同政府定嘅合約咧，佢其實基本電價可以係賺取8%嘅回報，而燃料附加費咧，亦都係基本上係可以全數轉嫁俾消費者。佢今次承擔咗嘅咧，就係唔轉嫁曬全部，先留喺嗰個資產負債表嗰度，咁啊稍後先再轉嫁。咁啊，但係呢個數就唔等於佢哋願意去承擔咯。咁所以我諗市民其實係看在心中啦，亦都係不滿，就算憤怒，咁但係暫時睇嚟係冇乜辦法，咁啊只有咧就自己諗下計， 慳下電，咁啊，亦都要要你哋幫手啦。我諗劏房户嗰啲朋友嗰個影響最大啦。咁兩電都係提出咗一啲嘅措施去支援一啲最需要嘅朋友嘅。咁但係總體市民就一定係因為能源嗰個燃料價格上升，同埋因為要向碳中和走向咧，嚟緊個電費加幅，我自己預計都只有，如果繼續按照呢個安排，都只有有加，唔會係停止噶啦。 尋日其中一個討論點就係公佈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個嘅電費係同今個月去比嘅，就同以往話即係按年啦，同年頭去比咧，嗰、那個數字咧就唔係即刻係公佈嘅咁。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 這個做法當然是有些是玩數字遊戲啦，好像未收到文件之前呢，其實媒體朋友呢已經是報道說是 6.5 和 5.5， 我都跟啲黨友商量，咦是不是我們大家投訴成功呢，他減低了個加幅呢，但原來一看嚇了一跳，其實這個就是跟上個月比較，那我覺得這個用這個玩數字遊戲的方式就沒有意思啦，因為過去都是計每年的加幅嘛，那而個加幅實際是這麼驚人，不過其實市民可能不知不覺已經給了貴電費了，我最近都看回原來是事實的電費那個價格，即係整體嗰個收費咧係不斷上升 嘅。因為燃料費嗰部分一路調整緊。 係啦，冇錯，冇錯。 嗱，見到政府局長謝展環都提到話啦，係政府大幅要求兩電係用電費穩定基金，亦都係要求咧廣燈承擔負13億港元啦，中電承擔係負27億港元嘅燃料價格調整條款帳嘅咁。咁啊，否則話個電費加幅係更大，同唔同意叫做喺呢兩個位係盡咗力咧？ 我只能講起現在合約底下。政府暫時睇嚟，佢冇辦法令到兩電係承擔部分嘅燃料價格上升啦。我諗我哋最不滿都係，其實燃料價格上升，大家知道係因為國際形勢嘅變化。咁但係由於個協議嗰個安排咧，就兩電係基本上係可以全數係轉嫁俾消費者嘅。咁而家政府做到嘅嘢咧，就叫佢唔好轉嫁曬住，係嘛，留翻。13億同埋廿幾億喺個帳面度先啦，稍後好景啲，稍後燃料價格有所回落咧，你先至處理啦。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實質咧，只不過延遲咗嗰個轉價嘅啫，唔係等於咧係由兩電承擔。即係我經常問嗰個問題都係，其實燃料價格上升，所有持份者都應該負擔，係嘛？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世界各地有乜嘢企業唔需要承擔燃料價格上升嗰個壓力啦？咁唯獨是兩電，由於佢有呢一個協議嘅保障咧，就基本上可以將呢一個上升咧就全數轉嫁俾消費者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經常質疑嗰個問題。咁合唔合理咧？咁即係梗係唔合理啦，係咪？ 呢一個嘅燃料帳，你擔心對於日後嗰個電費影響係點咧？同埋提到話電費穩定基金都話大幅使用嘅，你又睇個數字上係咪叫做大幅使用去？做即系叫做压低咗今次呢个电费咧，系咪叫做用到尽咧？咁同埋你哋觉得要承担嘅话，两电系应该承担几多呢啲燃料价格嘅上升咧？ 系咪用到尽咧？其实都系两电决定嘅啫，因为其实嗰、那个稳定基金，如果个负结余可以去到13亿同埋27亿啊，头先讲系嘛？咁所以 燃料账呢、這个燃料账 燃料账咁即系其实个负结余咧系可以按照两电自己评估自己嘅承担能力咧，而系去调整嘅话咧，实在冇话用到尽嘅。咁当然两电同我哋倾嘅时候，佢都有提到嘅，如果佢。個負數太大咧，會影響佢哋嗰個 gearing ratio， 即係影響佢哋嗰個本身財務嗰、那個嘅狀況啦。咁、但係我自己睇翻兩電，其實財務都係相對穩健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我自己就會認為佢而家呢一個做法咧就唔算承擔咗嘅。我再次強調，只不過咧延遲咗。將呢一個數字咧就轉嫁俾消費者嘅啫，佢冇擺落去嗰、那個P&L， 即係冇擺落去嗰、那個利潤嗰度嘅。咁即係如果你問我合理啲咧，其實佢直情係將部分燃料價格咧就係透過社會責任。 承擔咗佢，就而決定唔去喺日後都唔轉嫁俾消費者咧，咁呢個先算係承擔咯。 嗯嗯嗯，應該呢一部分係要承擔幾多咧？你覺得如果兩電 其實冇話應該要承擔幾多？如果應該即係講個協議咧，就事實上佢係有權，好似而家咁，係將嗰個燃料嗰、那個波幅咧全數轉嫁俾消費者嘅，咁亦都咧係可以按照佢嗰、那個。每年個投資咧係攞取8% 嘅利潤，呢個係嗰個協議准許佢嘅。咁其他以外呢啲咧，就係佢哋其實究竟覺得自己都係香港人嘅公司啦，係嘛？講中電係002嘅 stock code 編號，其實喺香港都百幾年。咁我睇佢所有嘅利潤或者大部分都嚟自香港社會嘅，咁廣燈亦都係，其實佢冇投資其他地方嘅，即係佢而家賺嘅利潤基本上都係過去因為電力市場嗰、那個協議安排而賺取。咁而家大家都明啦，百年一遇嘅大變局，咁你可唔可以係去支持翻香港社會咧？特別大家都明白出邊嗰個人工加幅、經濟復常都未去到，咁有乜嘢企業有乜嘢？地方是可以完全冇風險而賺取利潤咧，可能都恐怕只有兩電啦。咁、我只係質疑喺呢個情況底下，佢哋係有條件有能力做多啲。特別你睇翻佢嗰個帳面數啦，你中電舊年其實就賺2021我睇佢嗰個數係94億，其中90億係嚟自於香港嘅。咁廣燈。佢因為只係營運喺港島，其實佢嗰個賺嘅數目咧就40億，但係佢冇其他投資嘅。咁其實咁梗係絕對有空間再喺利潤嗰度再可以係幫市民啦。咁你仲睇翻佢總資產淨值，咁其實CLP 儲嘅錢鈔都好犀利嘅，有1267億。咁啊，廣燈亦都有483億。咁你話可以做幾多？咁其實係一個平衡嚟咯。 OK。嗱，而家政府同兩電簽嗰個嘅管制計劃協議咧，就係話兩電嘅準許回報率咧，就係兩電嘅資產平均淨值嘅8%啦。頭先都提到啦，咁政府都亦都話提到啊，要求個兩電咧係考慮唔好賺盡8%嘅，但兩電唔同意。而家喺呢一個協議之下，就去到協議去到33年咧，先至係屆滿嘅。亦都係頭先提到呢個回報率係8%，係咪即係話喺呢段時間，即係市民嚟講都係要被動咁接受兩電提出嘅呢啲電費加幅？有冇得喺中間有一啲嘅調整，或者睇到今次呢個情況有啲嘅檢討去做？ 我冇理解錯咧，中間係有個中期檢討嘅，但係中期檢討究竟可唔可以大幅咁去更改原本定咗嘅條款咧？這個都係要睇翻個合約。咁但係如果真係個合約去到2033年咧，咁就確實喺呢段時候，我哋除咗批評之外咧，就真係做到嘅嘢咧，其實唔多嘅。但係我就期望個中期檢討，政府都可以係合情合理咁樣係去同中電去喺機制上，希望係體現翻個合理性咯。即係我哋都要公道講，事實上香港個供電係穩定嘅。你話講整體個電價咧，係咪好貴咧？咁兩電都經常喺會議上喺出面同其他人游說嘅時候都講，其實我哋而家俾緊嘅電價咧，都係一個唔算係即係其實叫 competitive， 即係有競爭力嘅電費啦。咁但係頭先我都多次提到啦，由於而家呢個利潤協議嘅安排，究竟而家有乜嘢企業經過咁多年嘅發展投入，仲係可以基本上我認為係零風險底下可以攞取8%嘅回報呢？第一，第二仲係燃料價格又係零承擔嘅，咁呢個係咪合理呢？我覺得就真係唔合理咯。 OK， 好，唔該曬李慧瓊，同你傾到呢度先。 唔該。 李慧瓊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講到兩電嘅電費調整，如果以出年一月同埋今年一月咧一貫嘅計法去計咧，中電同埋廣燈實質嗰個嘅電費分別加價19.8%同埋45.6%，點睇呢一個嘅加幅咧？咁1872311118723111，電話旁邊又請多位議員同我哋傾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早晨。 早晨，林文。 早晨，郭偉強，點睇兩電今次嘅加幅啊？ 兩電嘅加幅呢，其實大家都知道係由於國際嘅能源價格嘅波動，咁當然係理解嘅，亦都喺法例上呢，佢亦都係跟足嚟做嘅。 咁但係大家都會問點樣幫到我哋嘅打工仔同埋基層市民呢？因為如果按年增加 19.8 同埋 45.6 嘅話呢，其實係講緊成一兩百蚊嘅每個月，係啦。咁如果三名家庭嘅話，係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負擔。同埋大家都知道啦，喺疫情期間呢，其實好多打工仔揾招唔得晚啊 ,MPF 又蝕到七彩。咁其實大家都會針對就係兩電嗰、那個准許利潤啊，即係8%，究竟係咪真係不可撼動呢？其實政府俾佢賺啫，咁但係作為兩電係咪真係要賺盡呢？喺咁嘅咁艱難嘅環境底下，係咪應該即係共享，用一個共享同埋用一個共度時間嘅心態，可以去唔好賺盡啦，賺少一兩個百分點啦，因為一兩個百分點係講緊差唔多成十幾百億㗎啦。咁係咪可以令到社會大眾可以多啲冇咁崩緊嘅氣氛呢？咁同埋當然都政府嗰度都要考慮嘅，即係未來香港都有唔同嘅發展項目啦，包括北部都會區啦，包括交易州嘅人工島啦。咁即係如果兩電都仲係企硬嘅話，將來個發展空間係咪可以容許新嘅電力公司加入呢，以提高個競爭呢，都係值得商榷嘅。 嗱，所謂賺盡就係話嗰個管制利潤協議係准許兩電嘅回報率呢係兩電資產平均淨值嘅8%。咁頭先都提到啦，其實局長係有要求過兩電呢係考慮唔好賺盡8%嘅，不過兩電就話係唔同意，係要喺合約精神之下呢就都要尊重。點睇佢提到合約精神呢樣嘢？ 合約其實就雙方協議嚟嘅，雖然我唔係讀法律啦，雙方協議。咁如果你有其中一方面肯讓利嘅話，我相信另一方面都唔會反對嘅，係咪？咁問題就係兩電究竟自己肯唔肯去讓利啦？如果佢唔肯讓利嘅話，其實當然冇得傾啦。而家問題就係佢哋兩電嘅態度，其實好似尋日嘅會議咁咧，一路都係揾局長出嚟擋啊講到 8% 呢個准許利用呢，兩電都係唔出聲嘅。咁講真啦，即係如果佢覺得呢個係保護罩，我覺得佢會打錯算盤囉。因為其實香港人都即係看在眼裡，其實都睇到兩電嗰個心態究竟係咪同香港人共度時間呢。我覺得即係社會會有個準確嘅判斷咯。 尋日局長除咗講到話即係管制計劃協議嗰個嘅尊重合約精神呢一點之外咧，佢都提到話即係國際燃料價格持續上漲啦。如果唔俾加電費咧，或者會令到電力供應不穩，甚至會有電力公司退出市場。會唔會去到咁咧？你自己評估又？ 當然我尋日會議度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即係。其實兩電喺香港嗰個營運係零風險嘅，佢將所有波動嘅價格，即係燃料嘅價格啦，其實全數轉嫁俾用戶嘅，所以其實喺零風險之下賺盡8%咧，的確係講唔通。至於佢嗰、那個嚟緊點樣同我哋公眾去交代啊，即係佢個做法。我覺得都係應該，其實兩電應該真係要諗咯。始終香港市民咧，對於兩電咧都係有好深嘅感情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好漫長嘅服務時間啦。 OK， 咁但係究竟喺好印象之餘，點樣唔好破壞呢個形象呢？我覺得兩電要諗咯，即係同埋從社會企業角度出發，其實佢做多啲冇人會怪佢。問題就係佢而家即係唔肯做多步咯。 你心目中覺得應該譬如燃料費而家加得咁強勁啦，你覺得嗰、那個譬如政府、兩電同埋市民係應該點樣去分擔呢一個嘅幅度嘅上升咧？燃料費方面，同埋點睇今次兩電其實係咪都做咗一啲係減低加電費嘅啲措施咧？又 當然兩電佢都有提佢有啲計劃嘅，不過其實嗰啲計劃嘅資源嘅來源咧，都係嚟自我哋小市民嘅，因為嗰啲係喺 8% 准許利潤以外一啲收多咗嘅費用，佢撥翻出嚟去做呢啲資助計劃，事實上由始至終都撼動唔到佢原來嗰 8% 啦。另外就係大家都要留意嘅，由於兩電都有一個燃料帳嘅負數。而嗰個負數只係將來要收返嘅，即係話其實今日加 加即係按年加咗成兩成至四成半都好啦。將來個壓力更加大，係因為個燃料漲負數。咁當然大家就會問：誒、哎、有冇方法？兩電都承擔翻啲啊！嗱，你賺就賺曬啦。咁風險你係咪都應該承擔翻啲啊？咁呢個都係普羅市民希望同兩電反映嘅一個意見咯。 嗯，頭先提到話，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兩電都可能應該要承擔翻啲燃料費，你覺得應該係？那個比率是應該怎樣比呢？政府又需不需要承擔呢？是不是應該三方，即譬如兩電、政府和市民這樣去承擔這個燃料費呢？ 嗯，其實大家都留意到政府本身都有個補貼 給用戶的、嗯、所以其實政府是 做了一部分東西的。當然大家關心它這個補貼會不會完啦，或者何時完啦，這樣、這個第一。另外第二呢，就是作為兩電呢承擔部分的燃料价格波动呢，我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你个百分点，我觉得即是大家要傾啦。但如果你佢话是现在是零的话，我想大家最不满佢是零承担。咁我觉得即是讲即是两电都即是政府可以同两电傾啦。即是究竟佢是不是应该要承担返部分。咁当然个比例我觉得大家有斟酌的。最理想作为小市民打工仔女，梗係希望一人一半啦，唔希望全數轉嫁俾我哋小市民。 嗯 ，OK， 好啊，唔該曬郭偉強，同你傾到呢度。郭偉強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你自己又點睇咧？對於兩電今次嘅加幅啊，按年計，中電加19.8%，港燈加45.6%，1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日举行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第14轮磋商，中方对近期日方在台海问题上的消极言论和错误做法表达强烈不满，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要求日方务必重信守诺，妥善处置。中方再次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计划表达关切，敦促日方审慎处理福岛核污水问题。中方又重申在东海、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敦促日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关切，停止一切侵犯中方主权的行径，停止采取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避免影响海上局势稳定。今次磋商由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船越建裕以视像方式共同主持，中日双方多个部分别派员参加。伊朗扩大生产浓缩油为60%的浓缩油。伊朗擴大生產濃度為60%的濃縮油，回應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日前通過的決議。伊朗原子能組織說，首次在福爾多核設施生產濃度為60%的濃縮油，而納坦茲核設施繼續類似生產活動。國際原子能機構證實伊朗的舉動，總幹事格羅西向成員國報告最新發展。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将确保总统拥有所有可用的选项，重申不会容许伊朗获得核武的能力。英法德谴责伊朗扩大核计划，形容是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挑战。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试图阻止国税局向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提供他税务记录的法律行动遭遇挫败，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二驳回他的申请，意味委员会有可能在明年一月共和党接管众议院控制权之前获取相关税务文件。众议院筹款委员会2019年已经要求国税局提供特朗普同佢部分企业6年嘅税务记录，但系被当时嘅财政部部长努钦拒绝。 随着拜登就任总统，委员会去年再次提出要求，并获得财政部批准。特朗普为此入禀法院阻止，并在华盛顿特区的巡回上诉法院拒绝干预后，向最高法院提出要求，但最终被驳回。两电明年元旦起加电费，中电较本月加 6.4%， 港灯加 5.5%。如果以全年计算，按年加幅分别达到大约20%和 45%。两电又分别提供特别节能回扣和特别电费补助给低用量电户。政府话已经要求两电尽一切努力降低加幅，減低對社會的影響。有市民認為兩電的電費加幅過高，令生活百上加斤。有基層組織期望兩電以酷熱天氣津貼的模式資助㓥房戶。有環保團體相信今次的加幅只是開始，將來會繼續加電費。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2.21美元，卖出1742.5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41.08，瑞士法郎0.951，加元1.336，人民币7.141，英镑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啊，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3分钟，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圆洲仔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圆洲仔对出。另外在九龙区彩虹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友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彩虹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友街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清水湾半岛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电车厂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有两段比较车多，一段就是黄大仙中心，另外一段就是观景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彩虹村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提起公共屋邨，我就想起晒棉被的画面了。见到棉被一张一张地搭在栏杆上面，晒完之后一闻，气味清香，这些就是叫做干净的味道了。 如果想感受屋邨的情怀，就记得听实《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来。 由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房屋协会联合制作的 《花园里的人情味》。 一声呼号，至今仍声威不灭。借住李小龙82岁冥寿，回顾呢位银幕巨人最精彩的光影时刻。港台电视31听出好气势大电影《李小龙系列》，一连4个星期六传奇再现。 今个礼拜上演《死亡游戏》， 节目设有口述影像旁白。 星期六晚10点， 港台电视31。 2022年11月23日，两电元旦起加价，中电按年加19.8%，港灯加45.6%。 苹果日报六名前高层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港铁全新白卡列车周日观塘线投入服务。 印尼西爪哇地震增至268人死亡，超过7000人无家可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两电即系中电同埋港灯咧，按年计咧就系出年一月同埋今年一月比较咧，就系加价19.8%同埋加价45.6%嘅中电同埋港灯，分别就系加价呢一个幅度。点睇18723/18723/1咧？头先都提到，因为同国际燃料嘅价格有关系啦。今次电费呢个嘅加幅，咁啊环境及生态局局长石展环咧都系提到嘅，过去两年嘅煤炭价格飙升5倍，天然气贵2倍。中电发电嘅有一半咧都系用天然气，1/3用核电，20%系靠燃煤。港灯方面咧就有一半咧发电都系依赖呢个煤炭啦。咁所以港灯面对煤价上涨对燃料费嘅影响咧系大过中电嘅。咁18723/1有关于电费，讲下你嘅睇法。有钟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请讲，钟生。 啊，我咧系一个交通意外四肢全瘫嘅人士嚟嘅，咁咧我哋咧必须要用电嘅，呼吸机啦、电床啦、气垫床啦、吊机啦、电动轮椅啦，我哋要用电嚟维持我哋嘅生命嘅。我觉得今次咧个加价咧实在太犀利啦。 嗯，冇得悭啊嘛，基本上，因为有啲讲法啊，系咪可以悭咧？面对加价嘅时候，似乎你嘅情况就好难做到呢一点啊嘛。 系啊，冇得悭噶。我哋真係用一定要用電嚟維持生命嘅。就實在真係太犀利啦。因為點解呢，我三個人嘅家庭嚟嘅。我一張電費單2個月呢要4000多蚊。但係睇下呢，因為我用電用得犀利呢，佢嘅電費呢，你用得電多呢就會加你嘅燃油附加費。4000多蚊張電費單呢，有1000多蚊呢係我哋嘅加咗我嘅燃油附加费，好犀利。真系。 而家点算咧？咁有冇一啲补贴啊，或者嗰啲措施系有机会帮到你减少少电费噶？ 冇噶，边度有啊？佢中电就话低用量嗰啲又津贴你俾个优惠你，但系我哋呢啲一定要用电噶嘛。我唔明白中电点解要我哋咧要2个月结一次嘅电费单咯，因为2个月嘅话用电嘅度数，佢超过几多度就加你几多，超过几多度又加你几多，我唔明白呢一样嘢咧。同埋中电即系系赚紧噶啦，点解即系佢要體恤下我哋呢啲四肢全瘫嘅人士咯？ 明白，好，唔该晒，钟生。讲到佢系伤残人士啦，都有唔少嘅要用电嘅，平时都要，譬如轮椅啊等等咁啦。嗱，今次见到两电方面咧，都有话啲嘅纾困措施嘅，譬如中电就话会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有2亿有一啲嘅支援计划啦，其中1亿咧就系为15万个合资格有需要家庭咧提供600至800 元一次性的燃料费资助。港灯方面就拨出5000多万是纾困措施，包括为一些基层家庭派发飲食券和为㓥房户提供电费的津贴。另外有些跟非住宅客户都有关的，就说如果用电量是不多过500度呢，就说有每度电 9.3 仙的回扣，这个就是中电的客户来的。另外如果他是一个住宅用户的话呢，就是用电量不多过600度两个月计，咁亦都有呢啲嘅电费回扣嘅。咁点睇1872311呢个唔知会唔会同以下呢位嘉宾都有关系啊？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一啲飲食业方面又点睇今次嘅电费加幅呢？早晨，徐文伟。 早晨啊，萧老板，各位听众早晨。 徐文伟点睇中电同港灯今次嗰个加幅啊？先讲啊呢个先。 两电嘅加幅咧，比我哋嘅业界感觉都好惊讶啦，即系突然间加幅都系一个比较非常之强劲啦，达到双位数字啦。港灯去到30几40%啦，中电就10几%啦。咁呢个其实对我哋飲食业界咧会带嚟一个好严重嘅负担啦，因为过去几年咧都系受疫情所困啦，到而家其实我哋叫做平稳啲啦个疫情，但系经济都未开始恢复，咁就加呢个电费啦。咁對業界嚟講咧，係相當之大嘅負擔。 但本身電費佔你哋成本係幾多嘅？ 一般電費佔我哋個 PNL 個營運帳咧，大約4至8%左右啦。視乎嗰間餐廳或者酒樓、酒店咧，嗰、那個用電嘅器具有幾多啦？但係一般都要超越中位數6至7%都走唔甩噶啦，咁如果咁樣加一加咧，可能有機會咧會影響到我哋整個營運帳咧1至3%啦。咁聽落就好少啊，1至3%，但我哋飲食業絕個利潤咧，如果喺經濟好或者正常嘅情況底下咧，都係單位數字，即係10%以內嘅利潤。如果加到即係燃料費突然間上漲1至3%咧，就已經冇咗一大截啦。加上咧，今年應該全行都唔會有人可以有利潤嘅，因為疫情影響，咁再加埋電費咧，就嗰個虧本嘅情況咧更加嚴重啦。 簡單講下邊一類，即係食肆都分好多類啊嘛，邊類食肆可能受電費加幅嘅影響係大啲咧？ 越大嘅尺數嘅餐飲食肆就影響越大啦，即係譬如酒樓啊、酒店啊、嗰啲卡拉 OK 啊等等咧。都會影響好大，因為我哋用電量大啊嘛，咁佢哋個廳面，譬如冷氣一開，可能已經開幾十匹，嗰啲就會影響大好多啦。 有冇留意到即係港燈方面嗰個淨電價嘅同埋加幅咧，都係高過中電中電嘅。咁對於唔同地區，譬如喺港島同埋喺新界九龍嘅鋪頭嗰個電費支出，應該都有唔同啦。有冇聽到啲業界嘅反應啊？呢方面？ 呢、這個有啊，因為港島區咧就嗰、那個電費成本漲位電費咧加幅好犀利啦。傳統港島區可能呢個人力成本都係高少少嘅，因為請人比較困難，加上電費而家呢個咁大嘅負擔咧，咁好多業界好多會員都同我反映，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啦。咁希望港燈都可以幫幫手啦，因為我都睇到佢舊年嘅純利潤咧都接近40亿啦。咁有冇希望喺加價方面咧可以分幾步走，係咪？需要在現在那麼困難的時候一步到位加到那麼準。 電費加幅的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剛才講到食肆方面，會不會你都是一些食肆的經營者呢？對於電費的加幅是怎樣看，影響是怎樣呢？1872311，今次電費的就加了，那也都幅度是跟以往比都是不小的，有些什麼應對方法呢？對於食肆來講會不會就是最簡單直接轉嫁下去個價格那裡去消費者身上呢？ 呢、這個係比較困難嘅，轉價都會有少少啦，但係一下子轉價咁多咧，其實嗰個消費能力啊，同埋客人個承受能力咧，都不大嘅。咁啊，而家其實都係香港而家個情況咧，尤其是飲食業嘅情況咧，就其實都係處於一個寒冬嘅階段啦。因為見到好多餐飲食肆啊，同學同會員咧，都俾好多優惠俾市場，希望大家都。各自都想做多啲生意，咁啊，因為而家挨近年尾啦，傳統應該就旺季嘅，咁但係開放咗零加餐之後咧，好多市民咧都去咗旅遊啊、出外啊等等，咁啊個消費氣氛都比較低落少少啦，本都好，咁希望農曆新年咧都可以有個消費氣氛啦， okay. 但係大家都唔會喺呢個時候咧走去調整自己的餐牌咧，去轉嫁俾消費者。 整體嚟講，對於一啲非住宅用戶，佢都有一個話用電量唔多過500度就有一個回扣嘅，咁但係呢個應該就唔關食肆事啦，應該都用多過呢個用電量噶啦，係嘛？ 一般普通食肆一定超过500度嘅，咁餐饮食肆应该好难都受，好难受惠嘅。 嗯嗯，有冇啲咩方法仲去谂咧？节能电器嗰啲又得唔得咧？又？ 节能电器啊，或者用科技啦，即系譬如可能装一啲嘅如果冷气嚟讲，装一啲温度计啦，去到某一个温度咧，就可以教翻高啲啦，或者停咗个冷气啦。灯就唔得啦，因为我哋做生意，譬如你厅面如果冇客坐，你熄个灯都好奇怪啦。咁可能户外招牌嗰度又熄翻少少啦。咁啊，希望即系方方面面可以节能多少少啦。咁啊，长远都系。呢、这個方向嘅睇個樣，嗰個燃料費咧都會不斷上漲，呢、这個都係全球個大格局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諗一啲創新嘅科技，幫到節能嗰方面啦。 嗯 ，OK， 好啊，唔該曬徐文偉，傾到呢度先。徐文偉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都講到食肆對於兩電嘅加幅嘅睇法啦。咁又聽大家嘅電話，我有姚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 早晨，姚女士。 喂， 系听到。 我觉得咧，香港已经好幸福噶啦。你家咁少，你其他国家咧，有啲咧就限住你用电添啦。我咧以我为例啦，仲有补贴嗰度剩翻10000多。我话如果系可以将嗰啲转介俾屋企人啦，同屋企人分享咧，我就知足噶啦。我话成世都唔使交电费噶啦，我。咁啊，点解可以咁悭呢？我都唔用冷气嘅，啲人点解要加咁多呢？因为佢用冷气同埋嗰啲抽湿机啊，先至用得劲啫。 嗯，你每个月电费几多而家？ 每两个月啦，万几咯。 嗯嗯。 咁咧，我如果咁计咧，加两成都系加几毫子啫。同埋我仲有咁多钱，一世都用晒啦。咁点解唔叫啲议员咧自己咧？你叫人唔好賺盡，點解你唔減人工呢？你咁多錢，一個月咁多人工， okay. 叫人你唔好賺盡喎，冇可能噶。如果任何一樣嘢啊，都要加價噶。 OK， 好啊，唔該曬姚女士，佢又提到自己。电费用量好少啦，其中喺冷气机啊，譬如抽湿机嗰啲都好少用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会唔会好似都系姚女士咁样用量比较少嘅咧？电费影响，电费加幅影响系如何咧？1872311。除咗电费先，我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噪音嘅问题，可能大家不时都会喺屋企咧。聽到感受到噶啦，其中環保署咧就有個嘅建議，就話將一啲已建啊嘅發展區正喺度興建並且陸續有人遷入去居住嘅地區，以及係仍未列作指定範圍而人煙稠密嘅住宅區，咩叫指定範圍？我哋轉頭再講啊，就一併咧係納入呢個噪音受管制嘅範圍。夜晚7点至到朝早7点之間咧，指明嘅建築工程咧係必須係採取寧靜作業方法。另外有關於地盤之外，一啲家居裝修嘅噪音可能更加切身啦。施政報告提到話會修改噪音管制條例，規管呢啲家居裝修噪音同埋擴音器叫賣噪音。呢個點睇咧？噪音方面，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環保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負責評估及噪音，李志坤，早晨。 系早晨，阿萧先生。 早晨，李志坤。头先提到话，会设立即系根据啦，而家嘅噪音管制条例设立指定范围啦，而家已经有噶啦，咁加强管制有限制时间内嘅建筑噪音，去减低一啲高噪音建筑活动对附近嘅居民造成嘅影响啦。咁就话新嘅指定管制范围咧，系纳入咗一啲新嘅地方，亦都剔走咗一啲地方嘅。咁首先讲下点解会有呢个改动先，同埋系纳入同埋剔走分别系啲咩地方嚟嘅咧？ 首先我可唔可以有少少時間講講嗰個建築噪音嘅管制先？ 好啊，好啊，簡單講。 咁現時咧就有四部分嘅，其實最主要都係針對撞擊式打裝同埋啲機械設備嘅。 嗯。 咁第一部分咧就撞擊式打裝咧就淨係可以日頭做，咁如果人煙稠密嘅地方咧，佢哋咧就可以做3个钟，要得到環保署嘅許可證，夜晚係唔准做嘅撞擊式打裝。咁而其他所有機械設備咧，就係全港夜晚咧基本上都係唔准做嘅。用嘅啲機械設備，咁除非咧就環保署有許可證攞到俾佢。咁第三部分咧就係頭先講嘅指定範圍啦。喺擬建嘅發展區咧，我哋有5种嘅比較嘈嘅機械設備咧，好似撞擊式破碎機啊，同埋3种嘅唔用機械設備嘅工程工序搭棚啊、敲擊啊呢啲咧，係有更加嚴格嘅要求嘅。咁第四部分呢就係嗰個撞擊式破碎機同埋空氣壓縮機呢，係需要法例根據法例呢係需要符合相關嘅標準呢先可以進口銷售及使用嘅。 咁答翻頭先嗰個問題啦，指定範圍咧，就過往咧就已經十幾二十年咧都有頭先我講第三部分嗰個管制，就希望即係將啲好嘈嘅工嗰啲機械咧喺指定範圍同埋啲工序咧就有啲嚴格嘅要求。咁呢個指定範圍而家咧就擴大咗。就會修改咗之後咧，就會多咗300,000嘅市民咧喺指定範圍裏邊。咁而加咗個地方咧，就係啲好似九龍嘅啟德嘅範圍啦，佢哋有新嘅住户搬咗入去啦，而家已經。咁同埋好似安德臣啊呢啲地方啦，咁就剔除咗嘅咧，就係古洞北嘅地方。古洞北咧，因為佢有個大嘅型嘅規劃，咁就陸續收地啦。咁居民亦都即係可能係遷出嗰個範圍有工程做，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嗰個範圍咧就剔除咗個指定範圍嗰個位置喺嗰度。 嗯，我見係咪話對上一次更新呢個指定範圍嘅位置係2009年？即係中間都隔咗十幾年喎，係嘛？ 係，咁我哋每年都有一個檢視嘅，咁就我哋會睇嗰個檢視個過程裏面咧，會睇增加嘅人口啦。咁我哋上一次再嗰個即係2009年之前嗰次咧，都係大概係20,000+嘅居民喺指定範圍外咧，我哋就開始修訂。 嗯，剛才譬如說有些剔出了的，即譬如一些未來會做一些清拆，一些大型的新市鎮發展，譬如古洞北這樣，文件提到說避免對新發展項目造成不必要的限制，所以就在個指定範圍剔出，亦都說會按著發展的進度適時又入回去那個指定範圍，但我見剛才你都說到說可能都隔相當的時間才是檢視或者再更新這個指定範圍，會不會到時有多了發展或者多人入去住這個古洞北的時候，到時你們的指定範圍都未更新回，未立回去？ 這次新的修改指定範圍呢，我們做了一個新的措施的，好像安德臣和這個啟德範圍呢，我們用了兩期的叫做加入指定範圍。第一期呢，好像現在在太子道東的地方呢已經入了火那些呢，我們就會在這次通過了立法會嘅議案咧，就會即刻納入個指定範圍啦。但係喺跑道區嘅咧，佢仲起緊嘅，咁嗰啲咧就會退到2027咧，先至會納入指定範圍嘅。咁安德臣都嗰邊都有同樣嘅安排。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下次再修訂嗰陣時咧，我哋就會睇呢個同一個用呢一個咁嘅方法。即係話見到有啲佢哋已經係入咗貨嘅，就會做咗先。咁如果佢哋將會預計有一段時間咧，可能3-4年之後入貨咧，咁我哋就會用個分階段咁樣納入去指定範圍。咁所以古洞北咧都會係咁嘅方法處理，到時。 剛才這個就講到一些可能建築地盤多一些的噪音影響啦。另外家居裝修方面我都想講下，因為我見到施政報告都提到話修改噪音管制條例，就話規管家居裝修噪音同埋擴音器叫賣噪音。其實呢個嘅修例方向係想點做嘅？ 其實咧，裝修噪音咧喺香港咧就好多居民都係一個concern嚟噶啦，就係一個關注嚟嘅。佢哋咧就我哋估計有200,000個裝修一年可能做啦，喺住宅裏邊，大概有100,000人咧係受到裝修噪音嘅問題嘅滋擾嘅。咁而裝修噪音咧，其實最主要咧個問題咧就係撞擊式破碎機。業界叫嘅電炮，電動嘅撞擊式破碎機，咁佢哋 轉牆嗰啲係咪㗎？計唔計㗎？ 轉牆就另外一個工具。 OK， 咁咧佢哋咧最主要係拆牆啦、拆瓷磚啦、開坑啦，開坑就愛嚟藏嗰啲線槽啦，嗰啲咁嘅工序。呢啲工序咧都會係因為咧結構嘅震動咧就傳咗，好容易傳咗落去隔離左右嗰啲住宅裏面，咁就引致一個好高嘅噪音水平，可以去到80-90分貝都有機會。咁所以我哋嘅修例咧係最主要係針對呢啲高噪音嘅工序，咁就希望咧業界咧可以喺指定嘅時間去完成。咁就居民自己亦都知佢邊個時間完成嗰個工序。咁而呢喺冇呢啲離開除咗啲指定嘅時間之外呢，我哋呢就鼓勵呢，亦都希望業界呢轉用一啲叫靜音嘅工具。咁呢啲靜音工具呢，我哋一直推介緊俾業界。 Okay.可唔可以先簡單講下先？而家究竟對於啲家居裝修喺時間上有冇限制？日後修例係又會係咪延長咗咧？即係長啲時間係受到保障咧？啲住户係咪咁咧？ 嗱，咁樣去睇，頭先我講嘅 嘅建築噪音咧，其實亦都管埋裝修噪音嘅。現時咁即係話咧，其實咧現時咧就夜晚係唔准做裝修嘅工程，除非攞到環保署嘅許可證。咁、日頭日間時間咧，我哋就冇一個特別嘅規限。除咗佢啲破碎機係要有嗰個符合標準之外，但係個破碎機即係頭先我都講，係主要就係嘈嗰個引起嘈嗰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就將來咧，我哋咧就希望咧就將呢啲佢要用破碎機嘅時間咧，可能係縮短啦。即係話佢可能工程一開始嗰陣時咧，就要求即係佢哋即係見到可能拆牆啊，或者拆瓷磚啊呢啲，其實佢哋要快做啦。咁即係話 快到點？有冇限到幾時要 做？我哋估計係我哋亦都有啲個案咧，就做咗一啲檢視嘅，大概可能係幾日嘅時間咧，就佢哋應該可以做得完噶啦。一個即係500尺至100尺一千尺嘅住宅單位喺香港。 有冇話幾點至幾點做咁樣？有冇限呢啲咧？ 呢個咧，我哋希望喺嚟緊嘅同公眾諮詢啦，同業界諮詢咧，去揾出一個平衡點嘅。即係業界可能佢需要長啲時間，但係居民嘅梗係期望可以短啲時間完成。咁我哋就喺呢度咧，就希望喺嗰個過程裏面咧，就同佢哋溝通咧，就揾到一個盡量少影響居民嘅時間。咁而業界咧，亦都可以喺嗰段時間裏面咧，完成到佢哋嗰個拆牆啦、拆瓷磚嘅工序。 是不是有提過嗰啲公眾假期禮拜日，即係最好就唔好做任何裝修工 程？嗰啲現時都係禁止嘅。因為跟當頭先我講咧，即係除咗夜晚禁止用機械設備去做工程之外咧，建築工程咧，其實就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都係禁止嘅。而家 OK 好啊，同阿李子君傾到呢度先，有關於呢個噪音嘅修例，環保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負責評估及噪音嘅李子君，頭先提到話呢個修改噪音管制條例，規管家居裝修噪音等等啦，咁亦都包括埋一啲擴音器嘅叫賣噪音啦。你自己點睇？頭先都問到啦，喺個時間上係咪會多啲嘅保障咧？頭先話可能盡量嗰個工程係縮短啲，問到喺個時間上有冇限制？佢話都要喺公眾諮詢度睇。你自己點睇咧？會唔會可能每日限住某一個鐘數先可以做呢啲嘅家居工程咧？17231。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本港两间电力公司明年一月起大幅加电费，中电的净电价按年急增19.8%，主要是因为燃料调整费劲升60.6%，港灯净电费就大涨45.6%。如果同本月比较，中电和港灯的电费加幅分别就是6.4%和5.5%。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寻日同两电进行周年电费检讨。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因應過去兩年國際能源價格飆升，政府在收到兩電建議的電費加幅之後，立即展開磋商，要求盡一切的努力壓低加幅。而經過多番協商之後，兩電同意大幅動用電費穩定基金，並且在燃料價格條款上承擔巨額負結餘，以減低來年的電費加幅。這個是信報報導。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兩電電費按年加價近20%和 45%，關注基層團體認為加幅驚人，加上中電的電費資助計劃來年會縮皮，由今年每戶大約1000元資助減到大約800元，加電費令到基層生活百上加斤。有住在葵涌的劏房戶表示，業主濫收電費，憂慮加價之後業主將成本轉嫁給住戶，恐怕屆時每度電會被收過百，較新電費的過半，高大約20%，直逼港燈的電價。明報報導。 商報報導，韓國七欖決賽中播錯國歌事件繼續有新進展，亞洲橄欖球總會會長昨日親臨香港，向特區政府官員當面解釋，並且向特區政府和本港市民致歉。港協暨奧委會向核下所有的體育總會發放指引，新指引規定包括運動員和隊伍參與國際體育賽事期間，如果發現播放國歌或者是升掛區旗出錯，需要是以 T 字手勢向主辦機構示意反對，要求暫停活動並且立即更正。商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鐵新列車由中國製造，它的車廂設計昨日首度曝光，新列車車座位的數量與現有的列車相同， 部分車門加闊門邊企位，方便上落。車廂增設更多的扶手，每卡車廂的扶手吊環由24到27個大幅增加到64個。至於港鐵正為4條鐵路線更換新信號系統，但是工程早前因為技術和疫情而延誤。港鐵說新列車已經配備現有信號系統，等到更換工程之後將會轉用新信號系統。《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同貿發局合辦的第12屆亞洲物流航運及空運會議昨日一連兩日舉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致辭的時候說，香港經濟過去三年受到疫情衝擊，但是經濟基礎維持強健，相信風高浪急可以測試香港的能力。雖然過去遇到很多挑戰，但是亦都為香港帶來很多機遇。同時香港積極尋求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加強與外國的經貿聯繫。這個是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7139宗確診，連續三日下跌，但是輸入個案就佔634宗，再創疫情以來新高。有專家表示，輸入個案只是佔整體個案的一成，而且大部分在機場找到，預料不會對本港疫情增加太大風險。不過 Omicron 新亞系病毒株佔本地個案的比例正在增加，同時本港群體免疫屏障正下跌，強調疫情未見頂。鑑於週末檢測的人數比較少，相信本週後期確診宗數仍然會持續向上。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兩間電力公司公布明年的電費調整安排，價格是意料中事，驟眼看並沒有好像早前放風那樣大幅加價，原來只是公關伎倆，突然改變一貫做法，改用11月作為基數，令到加幅成為單位數。政府亦都對外公布電費加價單位數，實在是有取巧誤導市民之嫌，當局需要向公眾解釋為何大玩數字遊戲。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的社評說，兩電堆砌數字淡化加幅，政府把關乏力。社評指，兩電在衰退的逆境下，將准許利用賺到盡，將燃料成本上漲壓力轉嫁給市民。所謂紓困措施，不過是將之前從市民身上賺得的錢，撥出一部分歸還公眾，佔盡市民便宜。政府必須趁明年中期檢討的機會，修訂燃料費等安排，不能夠讓兩電如取如攜。明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就說，兩電調高電費與本月相比分別加價 6.4% 和 5.5%， 按年比就大約是20%和45%，幅度高。時評說，能源價格上升，電費水漲船高，只能夠無奈接受，但是政府要致力減壓，紓解漲價對於民生經濟的影響，大企業亦都要平衡合理需要和市民的負擔，體現應有的社會責任。商報時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中電和港燈電費按年累加大約20%和45%。社評指，俄烏戰事對能源市場的衝擊超乎預期，環球地緣政治日趨多變，石化能源亦都難以幸免。港府利用綠債、未來基金等板斧推動潔淨能源，長遠健康發展的需求正與日俱增。經濟日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楼街快线有多车相撞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近住美丽华广场都有交通意外，现时介乎柯士甸道至金巴利道嘅快线封闭，龙尾去到登打士街。重复一次，位置系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近住美丽华广场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柯士甸道至金巴利道全线需要封闭，咁而家慢线解封，快线仍然封闭，龙尾登打士街。另外，较早前青山公路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建全街的快线而家已经解封噶啦。路面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快线跑马地同北角方向就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度 展处，西行到北过海和在尖沙咀方向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一节过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东边街；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怡安角。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奥运站至南昌站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宏照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大埔滘。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中大健康教育及促进健康中心创立总监李大拔教授， 地区康健中心应该同区内家庭医生并肩同行。形成无形的 A 层医疗团队，第一线处理区内病人的健康需要。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2022年11月23日，两电元旦起加价。中电按年加19.8%，港灯加45.6%。 苹果日报六名前高层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港铁全新白卡列车周日观塘线投入服务。 印尼西爪哇地震增至268人死亡，超过7000人无家可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两电的加价按年计，中电和港灯实质的加幅是 19.8% 和 45.6%。中电和港灯都提到燃料费是实报实销，两电明年的已经是扩大了这个燃料账的负结余水平，舒缓电费的加幅。其中中电提到，除了燃料费成本大升，其他的营运成本都有双位数的增幅，就说中电今年售电是负增长，强调是非100%保证利润。另外港灯都提到，就话加幅大部分是燃料价格上升引致，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去减低这些加幅的。除了电费之外，刚才都提到有关于噪音的问题，施政报告提到说修改噪音管制条例，规管家居装修噪音和一些扩音器叫卖的噪音的。点睇？1872311，郑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邵先生， 你好，你好，郑女士，请讲。系， 因为我咧，我想投诉嗰度咧，我屋企咧成日都有噪音啊，骚扰咗我10年，我搬咗嚟住咗成10年都系咁，冇改善过。落下边投诉咧，写字又投诉又系咁，影埋相俾佢睇，佢话爆晒嗰个楼底嗰个天花， 即系佢系装修造成嘅啲噪音系。 系啊，嘭嘭声，好似人哋拆楼咁嘅打桩，嘭嘭声咯。那些地板含敏震爆晒，他不知道做什麼的，我不知道他第五波就 嗰啲誒咩菌咧，咁佢就咁我就喺屋企十一點鐘食飯，朝頭早。 嗯。 佢一踩個機，砰一聲嘅，我啲地板即刻爆咗，啪一聲爆咗，嚇到我走入廚房，我自己都嗌救命都冇用咧。嗰陣時第五波冇人㗎，我 就。佢通常咩時間係有呢啲裝修㗎？ 佢日日夜夜，佢唔係裝修啊，佢做嘢㗎，佢喺樓上做嘢㗎。 即係佢喺啲工場咁樣類似。 係啦，係、okay. 啦，我啲牆啊，嗰啲牆都爆咗㗎啦。我入嚟裝修幾年啫，我啲洗手間裝修第二次又係咁，而家又 book 咗噶啦。 嗯，每日有幾長時間，同埋通常咪都係日頭出現呢啲情況咧？ 佢日日夜夜都喺度做嘅。 夜晚都有啊，直情。 係啦，三更半夜都係咁，好收工嘅。 嗯，咁你話投訴，你話投訴過？ 你哋講噪音，我就打電話，我打好多次我打唔通啦。 O、okay. K， 我想知梁先話咧， 打通咗啦。 O、okay. K， 投訴過之後嗰個情況點啊？有冇好咗？ 冇改善過一樣，咁、 嗯、 我都好辛苦啦，忍到我真係我都唔知點。我話點解我咁辛苦住間屋自己嘅，點解我受啲咁嘅氣啫？係咪啊？ 嗯，明白。 我都受啲咁嘅噪音氣，我幾廿歲啊，八廿幾歲人啊，係咪啊？ 嗯，好啊，唔該曬鄭女士，講到自己屋企有個噪音被噪音滋擾嘅情況，有劉生嘅，仲有早晨， 係早晨， 早晨請講。 是本身我就是裝修業，即是維修啦，同埋嘅東主嚟嘅。咁、 嗯、 其實啦，咁當其實聽到話有做噪音管制係關於裝修業嗰樣嘢咧，咁當然我覺得羊毛出自羊身上啦。咁其實會對我裝修業嘅成本一定會有影響啦，甚至好大機會都係上漲噶啦。最近仲喺十一月嘅時候，工會公布咗我哋嘅裝修業嘅同工啦，其實都有個加幅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喺個經濟咁差嘅環境裏面咧，都有去同啲包括啲私人業主去做報價嘅。其實佢哋都好大壓力，係啊。咁當然個筆值亦都唔係咁。對於咁當然啦，如果社會係贊同呢件事去出現嘅話，咁大家都要知道羊毛出自羊身上，其實一定會去上升咯。 所謂嗰個成本啊，最主要係咪個時間限制導致成本上升，定係頭先其實我哋同官員佢都提到話啊，啲嘅寧靜裝修設備嗰一啲都會令到成本上升。 當然啦，咁你寧靜裝修設備唔係我哋業界一般叫做而家係好普遍嘅嘢啦。如果有嘅，大家用咗啦。咁喺建造業裏面，包括我如果撇除唔係寧靜嘅，就而家講緊防塵咧，喺職安局都會有啲資助嘅。咁當然佢資助之後，我哋就可以去買，會有減輕咗少少啦。但係佢唔係全嘅，即係例如一間公司佢就資助某一個額嘅，但可能我而家我添人有廿幾三個人，得一套架餐嚟資助嘅啫。咁、 嗯、 當然如果硬性規管嘅，即係我全部要換啲架撐啦，咁亦都嗰啲工具要換過啦，咁、那個成本其中一樣上升咯，係啊。咁另外除咗裝修之外，我相信亦包括埋一啲叫，因為我哋有服務一啲商業客户嘅，即係例如外牆啦，包括業裝行法團或者係一啲機構客，佢哋可能有啲漏水啊等等喺外牆做打作嘅，應該都係個涉及範圍。嗰、那個亦都係唔係淨係講緊我屋企裝修就咁簡單咯，咁係全面地咁係成個裝修，我相信都係個如果有時間管制都會一起去向上上升咯。 嗯 ，OK， 唔該曬劉生。講到裝修業，佢哋就關心喺個成本方面啦。如果多咗一啲喺規管家居裝修產品方面嘅限制啦，或者用一啲寧靜裝修設備等等，你又點睇？1872311，咗陳太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鄭先生，早晨。 你好，你好，請講。 你昨晚半夜咧，我喺紅磡住啊，黃埔嗰度，三點鐘突然間嗰啲跑車嘈。時不時就有噶啦，唔係日日。雖然就，但係啲跑車真係好得人驚啊！突然間咁樣嘈到好大聲，到好似行嚟咯。突然間呼一聲， 哦、啊，長期都係咁噶。 即係佢啲車經過咪係咁咯，耐唔中就有呢啲車咯。 即都近馬路啊、公路嘅，你自己本身個位。 我哋嗰度唔係公路，仲寫住私家路。我初初搬入嚟，以為淨係私家車啊、的士咁先入得嘅，原來唔係啊！原來除咗巴士之外，乜嘢車都行得嘅。 OK， 明白。 所以佢乜嘢車都喺呢度經過咯，啲人貪方便啊，唔行大街咯，有啲。 不過換嘢造成噪音都係一個滋擾嚟嘅。不過頭先主要就講一啲家居裝修噪音啊，咁啊，阿陳太又講到一啲交通一啲車造成嘅噪音。另外仲有趙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你好啊，早晨。 你好，你好，赵生，请讲。 系、 我想讲嘅嘢咧，就系嗰个饮食餐厅嘅开抽油烟机嘅噪声啊。 嗯， 仲有第二个问题，呢个分贝咧，已经几十年前定落噶啦，而家定得好高啊嗰时。所以嚟讲，我哋住嗰度咧，就有间餐厅嘅，意思即系抽油烟机咧，整喺平台喺上边。早上咧五点钟已经开嘅啦。 啊 你根本都冇得瞓，如果天气凉咗咧，开窗瞓咧仲大。呢啲第一个问题，我意思落去分配咧，我投诉过环保局嗰啲派人嚟睇，佢冇办法，啱啱踩线，帮唔到你。 啱啱踩线嘅意思即系啱啱合标准佢系。 啱啱就啱啲，差少少啫。 嗯。 嗰个嘈都系嘈噶啦，都冇办法。佢分配嘅时间已经定咗咁高啦，我都帮唔到你。 嗯，咁点算咧？你哋？ 系啦，我意思系咩啊？ 点算啊？咁你长期可能都朝早就嘈醒， 你个身窗咪冚住个头，一上走去厅方便瞓咯，即系咁样挨过嚟咯，系点啊 ？O K， 都冇人帮到，政府都帮唔到你咯，所以呢次修改嘅噪音条例，你可唔可以分配咁啊？适当嘅调整下咧？ 嗯，好啊。除咗讲到装修，似乎大家都关心，头先又讲到车啦，有啲讲到餐厅嘅一啲抽气线啦，等等各类型嘅噪音对于家居嘅影响啊。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另外，再张生嘅早晨， 早晨主持啊， 你好，请讲。嗯， 系讲翻电费啦。 嗯， 其实政府对两电咧嗰个协议啊，真系好有问题嘅。如果咁讲，即系当燃料费增加，佢就可以转嫁俾市民嘅。呢啲唔啱噶，即系希望咧能够重启嗰个引入电厂嗰个曾经讲过嘅一个提议。 嗯， 重启嗰个引入电厂先得。 即系唔同嘅电力公司多啲竞争，你意思系咪咁啊？ 系啦，咁先得噶。你取消个条款又冇可能噶。燃料费一增加就转嫁俾市民。咁另外作为市民嚟讲啦，而家咧。能源费一增加咧，百物腾贵噶啦，一定系噶啦。所有物价带起租金，带起楼价，一定系噶啦。 嗯。 咁作为市民嚟讲咧，唯有咩咧？希望政府唔好去烫衣同浑水，即系佢又叉只脚落嚟，加又带头加带头减，加就咩咧？加租加公屋租金咯， 嗯， 加公营隧道咯。加港铁佢有股份嘅票价啦，减系减咩？减福利啦，减对低下阶层嘅支援啦，减其他福利开支咯。政府带头燃料费一增加，跟住政府带头加带头减，咁啊死啦！ 嗯，即系都 希望政府喺市面嗰啲零售价，物价控制先知先觉先得，佢唔好次次都系后知后觉咁。 OK， 好啊，唔该晒张生都关注到电费之外啦，同埋其他嘅一啲开支上面啦，对于市民嘅影响嘅咁。再何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何生，请讲。 讲讲装修噪音嗰度， 系 政府系有限时限刻，朝九晚六，我哋开工嘅，我哋唔系即系恶人嚟嘅，我哋装修嗰行系跟足嗰个政府规定。我想讲一讲我哋。在室内发出噪音的时候呢，其实投诉我们那些人那间屋呢都是曾经装修过嘈过人的，不是指责出来的。嗱，刚才个婆婆我不是说她什么，如果她说日嘈夜嘈，夜嘈那里你报警呢，不用报警，你落管理处呢已经可以清我们场的了，可以叫我们走的了。再不是呢，一报警呢我们真的即系未去到报警嗰度咧，我哋已经系离开咗个场所噶啦，系嘛？咁你话拖长嚟噪音，嗱，一般嚟讲一间四五百尺嘅，咁你个半月到系可以收工嘅，唔会嘈好耐。咁你话拖长嚟嘈，某时段嚟嘈，喂，讲真，如果嘈足你三个月好啊，亦话其实有某啲装修项目先嘈嘅啫，譬如打拆啊，或者嗰啲水电嗰啲要界墙打坑啊，普通嚟讲油漆嗰啲啊，即系装嘢嗰啲系唔会嘈到佢哋嘅，所以你话管制就政府唔好搞咁多嘢咩管制啦。如果嗰啲有啲恶化装修公司嘅，咁你报警清佢哋场得噶啦，就唔使上纲上线话 初場啦，點樣點樣，係、 okay. 嘛？冇咁嘅必要。 平時多唔多收到投訴咧？即係隔離啲住户話噪音。 投訴咧，嗱，譬如我即係新近做咗新蒲崗嗰個廣場， 嗯、 個客喺隔離，佢其實佢心理障礙好重嘅，有啲客，唉、哎，又嚟啦。喂，講真，佢嗰間屋都唔係自殺出嚟㗎，佢都要嘈住人㗎。 嗯， 嘈係必然嘅裝修，如果唔嘈係裝修唔到㗎。 OK， 好啊，唔该晒学生，都系嚟自装修业，佢自己就觉得唔需要有太多嘅管制嘅，咁啊觉得即系始终每个嘅唔同嘅家居又好，住户又好，都会经历过装修呢啲情况啦。咁，再尹生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 你好，尹生。 咁咧，其实就两样讲噶啦，就系、是、个电费同埋个噪音问题啦。 嗯， 个电费就你冇得选择噶啦，因为好简单一样嘢，香港资本主义社会合约管制利润就永远都。佢有啊，咪政府將下年嘅嗰五年嘅咪撳低佢個政府嗰個管制利潤咯，唔好8%咯，撳到佢4%、3%都得噶，咁佢都係一定加到盡噶。所以我哋做小市民嘅就冇得選擇噶啦呢樣嘢就。 嗯。 另外噪音個問題，本身好簡單，我自己都係做建築行嘅，我假期去開工。 嗯。 其實係根本係我係同意。管制所有嘢，假期就休息，就唔好开工。大家唔好，大家跟翻个法例嚟做。 即系都多假期系做装修噶，系。 系啊，好简单。我哋做建筑行嘅假期要搏，要赶期。 嗯。 假期要你开工，我哋做生意嘅，我哋冇办法，我哋一定要跟足个业主要求。 即系个客催，要快啲。 个客催，我要快啲，因为佢迟一日个利息问题。咁好啦，不如個索性就係歸根究底去到個問題就話，喂，假期就唔好計利息，假期就一定要休息，就係、是、咁簡單。咁唔使大家唔使嘈噶，成日都講嘈你都冇用嘅。 有冇聽過頭先講嗰啲寧靜裝修裝置？其實普唔普遍噶？ 其實係冇用噶，寧靜裝修。 嗯、 就算我哋做地盤有呢個寧靜咩減噪音，其實根本全部都係。嘥气嘅，完全系冇作用啊！ 即都系咁嘈嘅，你哋观察 都系一样噶，其实就 OK 好啊，唔该晒阿云生，同你倾到呢度先。佢又关注到电费方面，都讲到自己系装修行业啦，佢自己都留意到有啲即系同法例违反嘅情况，就系、是、有啲装修嘅工程咧，都系喺假日嗰度咧系造成一啲嘅噪音嘅情况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会有千禧年代讲到电费等等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喺清末民初嘅中国政坛之上，袁世凯系一个强有力嘅人物。作为清末总理，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系帝制终结者，定还是窃国贼？一生嘅功过点样去评定呢？苏轼、冯天乐、苏文耀一齐讲下乱世枭雄袁世凯。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CIBS 打死一份工， 好闷啫。 佢哋选择身兼多职做 slasher， 发展自己唔同嘅领域啦。 稳定薪金嘅一份工作。有个艰难期，心理压力系好大，好辛苦。 唔系代表做完一份工就放弃另一份工，你要两份工一齐努力做嘅。 想深入了解 Slasher 嘅斜杠人生，听 CIBS 节目《 天才与 Slasher》，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两电明年元旦加价，中电按年加电费近两成，港灯加4.5%。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认为加幅惊人，市民无奈接受。而今次公布的电费加幅是和本月比较，做法是玩数字游戏，因为过往都是计算按年加幅。他说两电回报率8%的利润协议安排要到2033年到期，能否在中期检讨大幅更改条款仍然要看合约内容。 据期望政府能够同中电在机制上体现合理性。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表示，关注两电的准许利润8%是否不可撼动，质疑两电是否要赚到尽，又希望两电以社会企业角度出发，以共享和共度时间处理。立法会前厅交流会早上举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联同其他官员出席。今次交流会，政府希望就法治教育普及化、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法律科技以至儿童及劳工保障等方面同议员交流。希腊海运与赌罪政策部救援一艘发出求救信号、怀疑载满偷渡客的船只，400多人获救。长25米的涉事船只，当地星期一晚在克里特岛以南18海里的位置发出求救信号，并告知救援人员船上有400至500人。事发海域当时有强风，救援条件较恶劣，几艘正在同一海域航行的船只亦参与海岸防卫队的救援行动。几个小时后，这艘船只被护航到克里特岛一个港口。当局说今次营救行动非常成功，强调希腊会一如既往保卫海上边界，继续挽救生命，同时坚决打击偷渡组织。俄罗斯驻英国大使海林对于乌克兰冲突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升级保持怀疑态度。海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现时局势似乎更加稳定，俄罗斯部队正重新集结，他看不到未来几日或者几星期内各条战线会有任何显著发展。海林否认俄乌之间有非正式谈判，指乌方非常顽固，对自身能够在这场战争取胜抱有幻想，但他形容这些期望纯属幻觉。他强调不存在使用核武的情况，俄方没有这个打算，又指这场冲突不是现在，也不是今年二月开始，而是早于2014年开始，是时候要结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10点，升85点，成交金额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6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3.6，升6.2；美团141.2，升3；快手52.5，升2.25；雅生活服务8.58，跌2仙；阿里巴巴74.55，跌1.45；京东集团202元，跌系升咗4.4；盈富基金17.64，升1.2。碧桂园2.39，升6仙；友邦保险74.2，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1.33，瑞士法郎0.952，加元1.337，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31，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港金报162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04美元，卖出174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楼街快线嘅多车意外，仲系未清理噶。而家龙尾一截过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近住美丽华广场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介乎柯士甸道至金巴利道一段快线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上香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宏照道的支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丽业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奥运站至到海丽村一段就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就快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我知道，11月24号和25号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40几个机构参加，有很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提起香港的公共屋邨，我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楼下的公园。以前成班的朋友一起下去玩下马骝架，玩下抽签，玩下斜滑梯，咁啊过一个开开心心的下午啦。 如果想感受屋邨的情怀，就记得听实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来。 由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房屋协会联合制作的 《花园里的人情味》。 2022年11月23日，两电元旦起加价，中电按年加19.8%，港灯加45.6%。 苹果日报六名前高层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港铁全新白卡列车周日观塘线投入服务。 印尼西爪哇地震增至268人死亡，超过7000人无家可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提到，希望精准扶贫，将资源投放在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要找到这些目标群组，首先就是要修订贫穷线的计算方法。根据报道所讲，现在贫穷线的计法是这样的，就是将住户收入的中位数一半以下的人口视作是贫穷人口。09年计咧就系有135万人啦，大约去到2020年升到165万人，贫穷率咧亦都系升咗嘅咁。见到司长啦都有个讲法，就话而家呢个计法系计收入，就冇特别计到一啲物业等等，呢个做法咧系值得商榷嘅。佢举个例，如果有个人咧系拥有3-4个物业，佢退咗休冇收入，都可能咧系被视为咧贫穷人士。呢、這个贫穷线嘅计算方法咧就觉得未系好精准，形容系一个有啲未系好精准嘅漏洞。根据访问所讲咁，我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如果系即系喺贫穷线或者计贫穷人口嘅定义，系计埋佢哋有冇物业，又可唔可取咧？呢、這个做法或者自己点睇咧？咁1872311电话旁边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早晨。 早晨。 早晨，施麗珊，點睇司長呢個講法？對於貧窮線係計收入唔計物業嘅，覺得有一啲退休人士冇收入，但可能有幾個物業嘅，咁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咧？ 其實通常國際間計嘅貧窮線咧，就好多數都會係用嗰個收入去計嘅。咁就好少見到話有計資產嘅。咁通常如果佢有真係有幾個物業，嗰啲人應該咧就通常都有出租噶嘛。咁佢應該都係有嗰個租金收入嘅，除非佢虛報嘅啫。係啦。咁 即係你意思就係、是，如果佢有幾個物業，有一啲物業係收租，嗰啲收租嘅租金都會係收入嘅一種，就已經計咗喺貧窮線嗰度，佢個收入嗰度啦。係 啦，係啦，即係你可以將佢計入貧窮線，咁你嘛佢嘛要申報啊嗰樣嘢咯，係啦。咁另一個當然亦都有啲國家佢會唔單止用個收入去量度嘅，佢會睇佢嘅開支啦。咁亦都會有啲係會除咗係嗰個收入貧窮之外，亦都會睇佢譬如佢嘅房屋啊、醫療啊幾方面去量度，其實佢嗰個生活嘅水平係已經脱離咗個貧窮未嘅。咁呢啲我覺得係可以多元地，即係用我哋通常用貴乏啦，即係去睇下佢個生活上係咪顯示到佢真係脱咗呢個貧窮情況，可以用多方面去評估嘅。咁所以貧窮線可以除咗嗰個收入之外，亦都可以計個開支啦，亦都可以睇佢嘅貴乏嘅情況啦，咁去評估佢個貧窮。咁至於我哋當然我哋要去介入嘅時候，我哋就再分門別類，邊啲係要優先做。咁同埋亦都真係有啲，當你真係要去介入嘅時候，可能你有啲就真係會計佢嘅資產啦。咁比如我哋好多時我哋自己都會嘅，我哋俾基金啊或者情況，我哋都會要睇埋銀行簿同埋其他嘅資產，佢有冇先會俾咯。係啦。 但當初譬如貧窮線唔計資產，包括埋冇唔計一啲自住啊或者自置嘅物業啦，係咪都有一啲嘅原因咧？如果計埋佢自己嘅物業嘅話， 自住你好難嘅，你自住嗰、其實就算依家攞綜援，如果係老人家咧，佢都唔會叫佢要買嗰層樓去，而係佢自住，佢就唔當一個資產嚟嘅。咁因為如果你唔係，佢就知即係搬去邊噶嘛。咁亦都其實有陣時嘅物業都要睇下嗰個市道嘅。指導好嗰陣時，咁當然佢賣嗰陣時就可以啫。咁但係都有陣時有啲老人家覺得，我到時都唔知幾多年人會幾多年啊嘛。咁到時佢哋都驚住住下冇得住啊，各樣嘢都有嘅。 係啦。咁所以翻返轉頭，點樣衡量一個長者？如果佢係有物業同一個冇物業嘅長者，佢哋係咪同等嘅貧窮嘅程度咧？點樣衡量咧？ 肯定會有啲唔同嘅。所以我話頭先講嘅，你除咗計收入之外，你可能會另外就睇下佢嘅房屋啦、醫療啦、開支啦。咁你咪去衡量到其實邊一個去貧窮啲囉。咁比如你講好明顯啦，農屋板房劏房嘅老人家，佢嘅房屋支出又大，佢又冇樓揸手，住嘅環境又差，佢一定係會差過一個物業嘅。咁所以你咪可以分辨到究竟你幫邊個先囉。 呢、這個就分咗優先邊個先啦。但如果純粹定一個貧窮人口嘅定義，其實應唔應該係睇埋佢嘅自住嗰個資產，或者自住資產點樣量化佢個貧窮程度呢？ 我覺得真係要大家傾，同埋要再去量度啦。自住嘅，同埋依家有啲逆按揭啊，其他嗰啲有啲老人家的確唔係好識咁樣用嘅嚇。咁、如果你話真係要咁樣，你可能有啲人去幫一啲呢家居民啦。咁但係如果自住咧，我哋就我傾向就最好唔好計啦。咁又綜援亦都唔計緊噶嘛。咁如果你一喐就可能喐咗好多成個制度，亦都真係有啲老人家。其實我識嘅就我哋識唔係好多業主啦，但我哋試過一段時間咧，幫一啲老業主咧，就係、是當嗰陣時沙士之後，嗰、那個樓係跌得好勁嘅。咁啲老人家咧，佢係有個自住物業，即係好唐樓啦，行上好多層啦，佢係上唔到。即系行上楼梯又辛苦，跟住仲要大维修，又要佢俾钱，佢又冇钱啦。咁跟住佢又唔可以申请公屋啦。咁我哋后屘同政府倾咗，就系话酌情俾佢嘅，因为佢层楼咧系廿万都冇人买嘅。即系嗰个时间啦，咁亦都冇钱去攞出嚟维修。咁后屘做咗好多嘢去帮佢哋特殊，有啲真系 check 过晒，咁啊酌情，咁啊俾佢真系。有得申請公屋嗰層樓咧，就可能我哋即係收一啲租去啊，咁有啲其實都可能都租唔出啊，咁嘅情況咯。咁又即係唔同時期，咁當然你可能過去嗰十年可能就係好犀利一個樓價嗰樣嘢啦，咁亦都有啲唔同嘅變化。咁當然如果佢賣嘅時候，咁佢就會有多咗資產，咁佢申請好多嘢都申請唔到噶啦，因為喺嗰個我哋福利制度入邊，其實全部都計資產噶嘛。 系啦。 特首李家超在施政報告都提到咧，就話本屆政府的策略是精准扶貧，咁啊將資源投放在一些最需要嘅、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啦，即係應該有一個優次之分啦。聽落嘅意思係，但如果喺貧窮線嗰度係計資產，計埋佢一啲物業，當中可能剔除咗有一些住在自住物業的人士，就唔計佢係貧窮人口啦。咁覺唔覺得呢個嘅優次去幫呢一啲即係剔除咗呢啲人，就未必係一個最優先幫嘅人啦。咁會唔會係所謂嘅精準扶貧嘅其中一樣咧？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 可以研究嘅，我覺得喺切實嘅我哋嘅服務啊，或者一啲政策入邊，我哋點樣去幫邊啲人啦、啊？咁我覺得係可以做多啲呢啲方面嘅研究。咁可能就係真係有物業嗰啲，或者佢有多幾物業嗰啲，就真係唔會係我哋幫嘅即係主要嘅對象啦。咁會邊啲邊啲先會再幫咁樣咯？ 我甚至其他 國。但系我谂个问题，其他个我好少听话有资产嘅计算嘅 ，OK 系啦。咁、但系咧就其实个收入，其实嗰个我哋用收入去计咧，系讲紧咧佢唔需要政府帮，佢无透过自己其他嘅收入啊或者工资，呢个系睇紧一个呢方面嘅问题啊。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会计算嘅方法。咁但系我哋亦都可以讲就，的确我哋唔一定系净系用呢样嘢去睇我哋嘅贫穷人口做唔做到嘅、 嗯。 所以比我哋去睇埋房屋嗰方面，我哋如果系原来有30万系住紧一啲差嘅环境，如果我哋啲人我哋系会达标达到几多，我哋会令到佢唔需要再住一啲咁差嘅环境。咁、呢个都系一个扶贫嘅措施，同埋个人口嘅即系变化嘛。 咁、 就可以多方面咁样去睇咯。 OK， 好，唔该晒施丽珊，同你倾到呢度。施丽珊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讲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前提到贫穷线嘅计算方法咧，话有一啲商榷嘅地方，咁睇下日后会唔会有一啲嘅改动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咧，评基会咧早前就发表咗一个报告，本港中学实施全面性教育研究报告，咁就有发现就话超过80%嘅学校咧都话唔够课时系教相关呢啲性教育嘅内容嘅。详情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评基会行政总监负责营运嘅朱崇文博士，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可唔可以讲下你评基会点解会做今次呢一个嘅调查咧？即系性教育嘅实施情况同评基会嘅工作有啲咩大关系咧？ 其实消除歧视同埋骚扰，包括性骚扰咧，就系评基会嘅主要工作之一啦。咁、我哋喺2019年曾经做过一个大学嘅一个调查，就有14000学生回应咗嘅。咁佢哋当中咧，有大概每8个有一个咧系过往嗰一年里面面对过性骚扰。咁我哋做過一啲聚焦小組咧，都從佢哋口中了解得到咧，佢哋好多時候喺中小學嘅階段咧，係冇接受過即係好全面嘅性教育，所以好多即係誤解啊，一啲謬誤咧，就帶到去大學嗰度，跟住先知道原來兩性相處原來唔係咁嘅。咁所以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全面睇一睇，其實中小學今次我哋主要係睇中學啦。個性教育其實係咪夠全面咧？夠唔夠足夠嘅？譬如課時啊、課堂俾佢哋咧咁樣。 今次係即係喺中學嚟講做呢個有關於實施性教育嘅研究係第一次做嘅，係咪？小學都會再做嘅。 小學我諗再遲啲先睇下，需唔需要再揾下。 咁你哋係訪問咗幾多人啦？同埋個調查係幾時做啦？同埋有啲乜嘢最主要嘅數據發現咧？ 其實我哋做嘅時間咧就係、是全港有473間嘅中學。咁我哋就發曬問卷俾佢哋㗎啦。咁回應呢就有203間，回應呢大概係 42% 左右啦。咁就喺19年嗰時2021年嗰時做㗎 ,4月至到8月啦。咁我哋除咗做一個問卷之外呢，亦都係做咗一個聚焦嘅小組，分5個小組呢就有26位持份者參與，包括譬如校長啊、老師啊、學校社工啊，同埋一啲非政府組織呢負責提供一啲即係培訓俾學校嘅，咁嗰啲都有訪問過佢哋。咁其實我哋發現咧，就都最主要一個問題就課時上非常之少啊。當中係超過一半學校咧，就係話佢哋教呢一個科目嘅時間咧，課時係少過5小時嘅。即係一年裏面超過5小時。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你話其他譬如話97%嘅學校咧，是少过20小时的。 咁每年计的。 每年计。咁其实睇返教育局，即係以前叫教育署啦 ,97 年嗰时候有个性教育的指引啦。都讲緊中小学呢大概係讲緊係30 個課時嘅每一年嘅一個指引嚟嘅。咁當然而家指引已經唔再生效，係冇用噶啦。咁正正就係因為而家個模式咧，就係一個叫校本嘅課程嘅模式啦。咁全部係各司各法，學校自己去決定用幾多課時啊，用咩形式去教學嘅。咁所以冇咗個指引咧，就其實就都幾弊嚇。 嗯，嗱，繼續了解落去之前咧，先講個特別交通消息啊，阻一阻你。東九龍走廊往東九龍走廊往觀塘方向近新樓街的快線有多車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駕駛人士請改行其他道路。繼續跟朱崇文博士傾，就是我想知道學校在回應的時候有沒有講話啊，點解在個課時上面安排不到更加多的時間是教這些有關性教育的知識的呢？ 有的，其實他們回應的時候有八成三的學校就說話，因為中學的課程根本上太緊湊，因為考 DSE 嘛，很多東西需要跟他爭個資源啦。另外教師也都說他們是缺乏相關的培訓，所以不識教。另外就是譬如教材方面有大概五成六就說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教材，所以真的不知道怎樣教法。另外教學的資源，譬如說我們有沒有錢去外聘一些譬如一些非政府組織幫我們入校裡面教呢，有四成八就是說我們沒有這些資源的。所以這些是一個實際的困難的。另外最大的困難就是說大家都即在個那些聚焦小組裡面談，就說要爭奪那個課時，因為太多是叫做唔同嘅科目，大家都想係爭個課時嚟做嘅。咁另外咧，社工亦都話有時候咧就課時不足咧，就算佢哋想深入啲講都講唔到嘅。咁另外一個主要嘅原因咧，好多老師都表示咧，這個唔係校方嗰個關注嘅事項，所以咧培訓方面佢哋都冇俾到適當培訓俾老師。因為有時佢問啲問題，啲學生問啲嘢，譬如你有冇曾經有過性經驗啊，啲老師都唔識點樣去應對 嘅。Okay. 所以你哋心目中頭先你提到學校可能有啲差唔多一半學校嗰、那個一年嘅性教育嗰個嘅時間都少過五個鐘嘅咁，但你頭先提到一個三十個鐘嘅課時，呢、這個係咪你哋心目中覺得呢一個先至叫足夠？同埋係咪要去到咁多咧？實際上你聽咗咁多學校嘅反應，就真係可能有啲困難喎，係咪咧？ 嗱，我哋唔係教育嘅專家，所以我哋唔能夠作出一個咁嘅判斷啦。但係呢個就係講緊1997年嘅指引嚟嘅，呢個係教育局當年自己出嘅。咁我就知道而家其實課程係改咗嘅。當年係有性教育呢個科。咁樣即係獨立成科咁去睇啦，但係而家就全部滲曬喺不同嘅即係叫 model 裏面啦。譬如舉例，佢喺個叫做價值觀嘅教育嗰度，而家其實最新咧，2001年有一個即係試驗版咧，就擺咗落去一個即係價值觀嘅課程框架，有個試行版係2021年出咗嘅。咁佢裏面滲咗好多唔同嘅元素。當中包括係有德育啦，有國民教育啦，有禁毒啦，有生命教育啦。咁當然性教育都係其中一環嚟嘅。咁佢就唔會獨立成科噶啦，就喺唔同，譬如喺生物科啊，喺通識科啊，擺喺唔同科目嗰度咧，去滲落去逐樣去教嘅嚇。 所以你覺得應該獨立成科，定係以往都係從來冇獨立成科過嘅？ 我懷疑九七年嗰陣係有嘅，如果唔係佢唔會話有三十個小時嘅課時啦，係嘛？ 頭先提到話喺性教育方面，其實應該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除咗話生理上，應該都有其他，譬如心理啊等等嘅知識係要學習嘅。今次喺你哋調查度有冇反映到學校方面，就算係教性教育啦，咁嗰個範圍或者嗰個闊度去到點嘅咧？ 其實主要都係喺翻即係生物啊或者生理方面嘅。咁但係你話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譬如兩性之間如何去處理啊？譬如話我哋成日講話 informed consent， 即係嗰個係授權嗰個問題咧，都冇好多時候係冇教到嘅。咁呢個係我覺得係缺乏咯，即係個層面方面係應該要闊啲嘅。 頭先提到培訓方面，其實係咪冇任何硬性規定教師要，如果係負責性教育嘅，一定要培訓咗先至去教咁？同埋頭先提到話社工，係咪社工都係擔當主要性教育嘅一個角色嘅咧？定係多個老師咧？係咪都？ 其實就而家我哋睇翻學校回應裡面講咧，就主要係即係嗰啲負責去講緊佢哋嘅操行嗰啲老師咧，就去做主教嘅。咁亦都第二多嘅咧，就係透過社工去教嘅。但係佢哋原來學校咧有九成幾個學校咧係冇要求呢啲相關嘅老師咧有規定佢哋要接受嗰個培訓。咁變咗咧，事實上咧係好多真係教緊呢科嘅老師咧。 他们是有一半以上是未曾接受过任何培训。咁呢個咧就好弊啦，變咗教嗰個其實本身都唔識嘅。 嗯， 所以我哋其中一個建議就希望即係教育局可以考慮啦，就係話提供誘因啦或者資源咧，俾學校係俾到老師有時間去學，同埋可以去識得點教咯。 嗯嗯，學校方面而家一般有啲咩支援嘅？一分鐘到啫。 學校而家就其實支援不足嘅，主要係老師冇培訓。 嗯。 他们没有钱去外聘一些譬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乎卫生署来去授教授这个科目。那变了他们就很不行。其实另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其实一定要得到家长的配合的。 嗯、 那现在家长是没有一些支援给他们。甚至乎譬如说学校现在教什么家长可能都不知道。那你要需要做家长培训不多不少都要投入资源的。 嗯 ，OK， 好啊，唔该晒朱崇文博士讲到，呢一个有关于喺本港中学实施性教育嘅教育研究嘅一个结果。朱崇文博士咧就系平机会行政总监括弧营运，咁啊讲到呢一个嘅研究，其中一个点咧就系话学校喺嗰个推行性教育方面嘅困难咧，就系有话超过八成嘅学校咧都系话课程太紧凑，就唔够时间教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仲远，制作周伟业。 21世纪的21堂课是哈拉瑞第三部的畅销作品。这部书原意是用21个的题目来到讲述现世人类的21个方面的发展，但不幸地其中一个章节却神预言战争的出现。这个就是第11堂课，战争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这个章节的开始，作者认为人类变得聪明了。他说过去数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平静的时代，早期农业社会人类暴力大约占所有死亡人数的 15%， 而至今日只是占 1%。 人类其实学晓了不需要用武力去解决问题，而选择用其他相对文明的方法，例如沟通、协商和合作。在这个趋势来看，理论上应该再有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低。 但是哈拉瑞的赞誉从2008年开始有所转变，因为他认为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国际形势急速恶化，好战心态卷土重来，军费开支不断膨胀，担心好像1914年奥匈帝国王储遭到刺杀，后续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2018年在叙利亚沙漠的某些事件，或者在朝鲜半岛的不明智举动，亦都有可能点燃全球冲突的人线。而21世纪强权成功侵占的唯一例子，就是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几乎没有发动任何战争，就取得了在战略上极为关键的领土，让自己再次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人类的愚蠢是制造战争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我们通常都会忽略了这一股的能量。现在虽然未有一场大战会一触即发，但肯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逼近未知的时刻。究竟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作者认为太过害怕或者太过放心都是不智的，要避免战争就要治疗人类的愚蠢，而人类的愚蠢的根源就是自我中心。人一旦认为自己的国家、宗教或者是文化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就会觉得自身利益比其他人甚至全人类更为重要，这样战争就有机会开始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21世纪的21堂课》，作者哈拉瑞，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